一首歌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那今天我们的朋友圈来到的嘉宾是演员陈浩明，欢迎浩明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浩明。 嗯，我觉得 我怎么又说了一遍 啊？ 说了一遍你说过的词儿。 这个刚才我只是介绍的名字嘛，然后我觉得浩明先来跟大家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们通过电台呢，大家可能看不到浩明的脸啊，但是如果看过《西红柿首富》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对，我也是那个主持人。 哎，对，有一个和我的同行，中间有一个电台的女主播啊，这个在大街上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的那位女主播。 大家准时来到交广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阿明。 嗯，欢迎浩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浩明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都演过哪些剧，或者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自己。 嗯，我想可能大家比较熟知我的都是通过麻花的一些喜剧电影吧，比如说《夏洛特烦恼》里面的钢牙，饰演钢牙妹，对，《西红柿首富》里面的这个主持人阿明，包括《温暖的抱抱》里面的那个也是个记者，安全。 你看我们老演我同行，你看是不是 可能冥冥中自有安排。 冥冥中自有安排，你要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和我们相遇啊。那浩明在演过这些剧当中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或者最喜欢觉得自己演最好的一部剧是哪个？ 我没有哪个觉得自己演的特别就最好的，因为每一个其实我都是把自己换成他，变成他去感受的。 嗯，比如说、 就是还没有播的有一部戏叫《赖猫的狮子倒影》，那是我离开麻花之后接的第一个比较反差比较大的人物，他是一个毒枭，是一个反女一。 就是反派角色。 反派角色是一个颠覆我日常生活形象的那么一个人物，他梳着油头，穿着短裤，小高跟靴，露脐小背心，非常的性感啊。小皮衣，不过那个时候苏州特别冷。对，那个角色我觉得就很飒。当时我记得为了那个角色我提前了一个月进组，跟着武术组做了一个月的这个形体训练。把自己练得非常非常的专业。 硬朗且专业。 对。本来我们是全组演员一起训练的，后来由于其他演员的武打戏没有我多，所以就留我一个人， 就单独开小灶特训， 每天一对一的突训我， 嗯， 基本上是练完一个小时，三天动不了的那种情况， 嗯， 然后到实拍的那天穿着泳装， 嗯， 我的替身也准备好了，但是他根本没下水， 嗯，只有自己是吗？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打的， 嗯。 打完那天之后，后来导演就觉得哦，拍打戏太慢了，说不要打了，打什么打，来举枪。对，但好在练到自己身上的都是自己的。 那学到了什么？之前有过武术或者舞蹈的基础吗？ 我曾经学过6年专业的中国舞。对， 但是武术和舞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模式。 对，一个是柔， 一个是硬。对，所以说你都学了哪些拳？ 我们学的是现代的一些套路，就比如有些泰拳的招式啊，主要是泰拳吧， 这个通过 啊什么的， 通过其实大家这个经常来我们节目的这些演员都说，他们通过电影也获得了很多，就是学到了很多技能。刚才除了武术以外，都还学到了哪些其他的别的技能？ 哈，我目前来讲学到的都是基本都是喜剧技能和怎么保护对手。 为什么经常会伤害对手吗？ 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爆发力比较好的人，容易伤到自己，主要是然后我记得拍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朱亚文，亚文哥，这个戏的男一是亚文哥，我记得我第一天出工当天晚上特别冷，在天台上拍了一个通宵，第一个镜头就是掐着紫珊姐的脸，第一个跟亚文哥合作的镜头就是拿高跟鞋踩着他的脖子。 嚯， 我的天哪，那个给我心痛的呀。哎，这算不算剧透？ 我觉得算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要更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一个画面，大家也并不知道这个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倒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到时候大家拭目以待。我 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啊。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关于电影都学到了哪些东西，那其实浩明原来是话剧演员， 对， 刚才说到之前在麻花演过很多喜剧，后来又转到荧幕上， 对， 那这两者对你来说这个感觉区别大吗？ 其实我觉得挺大的。 嗯， 因为演话剧的时候可能你的张力要更大，这样的话、嗯、观众才能感受到你在表现什么。 嗯， 更多的是表现表达，可是到影视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要往里收。 嗯， 否则你就溢出屏幕了。 嗯， 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人。 嗯， 他的表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演话剧的时候他可能是一条过。 嗯，因为你没有再来的机会了，你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再来的机会的。 我们的情绪也是连贯的、嗯、这样会很爽。 嗯， 但是演影视他就会，可能我今天拍第一集的最后一场， 嗯， 下一场戏紧接着我拍最后一集大结局的 ending。 嗯， 很多东西是要我们提前去捋好的这个情绪线。 嗯， 就没有那个连贯性，但是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嗯，那对于你自己来说是有挑战的吗？或者你更喜欢哪一种表现形式？有没有那么一 说？其实我都很喜欢，它是不一样的爽。 就是大家都在说爽，都在说这个演戏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儿、 嗯。 就是能不能跟大家再来形容一下，到底哪儿爽，怎么个爽法？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比如说你演了一个很讨喜的角色， 嗯， 当你谢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会让我们非常爽。 是的， 对，比如说我们抖响了一个包袱， 嗯， 这个包袱每一场可能观众给到的反馈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笑，可能不会笑。那当他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让点儿。 嗯，就是会给他停顿一下，然后让大家笑完了以后我们再继续。 他笑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接下一句词儿。我记得我在麻花舞台上，我刚那会儿电影学院刚毕业， 嗯， 第一次上麻花舞台我非常忐忑，因为我只排练了一次， 嗯， 我就上台了， 嗯， 非常紧张，但是我抖响了一个之前演员从来没抖响过的包袱、 嗯、 那天我记得是感觉天花板要炸下来了。 嗯，就是现场给你的那个能量的反馈 特别好、 嗯、 然后下来之后我就获得了满满的自信。 嗯， 再也不出舞台了。 嗯， 但是就觉得很有成就感那一刻。 嗯，但是我觉得浩明这算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里面的人都说啊，大家的经历都是第一次上台，甚至有的人直接亮在了台上。 会， 对，然后你这种上来以后就能找到成就找到自信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经历已经算是非常顺利的经历了，对吗？ 对，而且我这个角色，而且比较适合我当下情绪的是，因为我前半来我是个人质， 嗯， 我要演非常紧张，当时我在台上真的在抖， 真的很紧张， 我是发自内心的在抖。 啊，那个内心的抖是因为紧张的在抖，还是因为当人质在抖？ 我都是，更多的是真的自己紧张的在抖，但是非常适合当下人物的心情、 心情和性格和这个。 对，到后面抖响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怕了。 嗯 嗯， 这个是话剧。那电影里面其实你是难接受到观众的反馈的， 是没有办法接受到 的， 只有现场大家的反馈。 但现场大家的反馈更多的可能是工作上的反馈，因为现场的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的，大家关注的点还真的都不是，不一定都在这个表演上面。有的人可能关注的是画面，有的人可能关注的是就是现场的其他的调度。 对， 但是呢，这个真正关注你表演的或者能给你直接反馈的是没有这种这个， 其实是不会马上给到你 的。是的，没有那么强烈的。 顶多说这条戏我们演完了、 嗯、 导演过来笑了， 嗯， 他很开心，或者他黑着脸、 嗯、 我们能感受到哦，刚刚那条是演的好还是不好。 哦，就 是 是靠导演的这个脸色来判断这个。 其实身边 的 工作人员也会有、 嗯、 我记得我拍什么的时候，我是拍温暖的抱抱的时候还是拍妻子新世界的时候， 嗯， 我记得有一条我是演完之后摄影机在抖。 为什么 啊？不，江湖学院好像是、 嗯、 江湖学院，我们当时演一场戏蛮搞笑的， 嗯， 摄影老师忍不住也在笑，摄影机跟着我们一起在抖。 哦，他应该想的是我是专业的，我不能笑， 全虚焦。 然后需要再来一遍是吧？我猜他是想再看一遍。 是只能再来一遍。 嗯，那刚才说到的是话剧还有这个电影舞台上的这些区别、嗯、然后对于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的挑战，然后但是还有一点没有说，这刚才说你说都喜欢，但是都喜欢这件事情啊，它总要分一个高低来，那这两个事情给你带来的享受不一样在哪儿呢、 嗯、 你刚才说到的电话剧舞台是给你一个直观的大家的反馈，震山响的喊叫声或者是这个掌声给你这个反馈，那电影的反馈又从哪儿来？ 电影电视剧的反馈我觉得就得等播出来。 对啊， 对，得等播出你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大家喜欢的。 嗯，就是播出了以后其实你也很难和，你只会和 观众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有些遗憾。 是的，嗯， 对， 而且你很难，这个你可以和这一场的观众一起去看一场，但是你不可以一直知道大家所有的反馈。 所以一旦我拍电影， 嗯， 我一定会走进电影院， 嗯， 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躲在人群里听一听，到我的戏的时候，观众有没有反应？ 嗯， 对， 就是会跟大家一起骂嘛，这什么玩意儿？或者是哎，他演真好。 一般 就领个掌 的时候，我都会往下躲。 我以为给自己领个掌，然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是怕别人认出来自己， 是怕别人认不出来自己。 到自己的时候先鼓个掌，给大家领个掌。 就是比较低调，然后我就走在人群里，就听大家对这个戏的反馈是什么。因为大家看完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都会说，我觉得这个戏怎样怎样，哪个角色怎样怎样，我都会去听一下到底大家是喜欢什么样子。 嗯，就是刚才说到底大家是喜欢什么样子的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你介绍了这个女毒枭的反派角色，然后说我喜欢这个，然后我爱这个，我觉得特飒特帅。 哎，特飒，哎， 是不是？ 我演过之后才特飒。当时我其实去面试的是另外一个角色，是个职场女性，因为我一直挺想演这样的角色的，到现在还没遇到。 想演职场女性， 对，干练一点的职场女性。 但是你这个女反派就听起来啊，这个 好像更飒， 梳油头啊，穿小短裤啊，我觉得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干练。 我就冲着那个人物去的，去见导演。我当时还踩着小高跟嘚嘚的，我觉得我自己啊，应该还蛮干练的哈。见完导演之后，后来就接到公司的通知，说导演觉得你不适合那个人物，让你去演那个毒枭，是一个东南亚混血。我说啊，导演就见了我一下，他怎么 知道我是东南亚混血？ 他怎么会觉得我像个东南亚混血？我哪里像？我照镜子看了很久，他觉得我像个坏人，而且是站出来就是带着坏的那种劲儿。我坏吗？我长得那么，我是不是这么善良？ 我是个善良的人，怎么能往那边想呢？是不是？ 后来发现，就是演过之后才知道，哦，真有意思，这样的人物。因为第一次演反派。 那这个反派和原来那些角色，以及未来你到底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以后啊， 刚才说的职场女性算一个。为什么想演职场女性？ 这是我一直想演，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角色。我觉得他有思想，他很帅，可以给观众传达一些现代女性该有的精神。 对， 就是，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现代女性该有的精神？ 反正我认为我喜欢的女性啊，我个人喜欢的是她很善良，她很纯真，很善良，很真性情，但是她可以看清楚很多的人情世故。她可以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是你对这个现代女性的定义， 我 以及我如果要 的这种女性， 如果要诠释一个职场女性的话，你可能会往这个方面进行诠释。 我觉得人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善良。 那刚才聊的都是想演什么角色以及这个演过什么角色，那目前在拍的有什么？ 目前在拍的，我刚刚拍完了《妻子的新世界》，和那个《可不可以不结婚》，接下来要去福建拍一部电影， 那这刚才说到的这两部剧，然后都是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大概给大家这个已经播了吗？这两部剧 还没播呢，但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聊两句， 可以，好的。 就在年初的时候，我跟我的经纪人说，我说哎呀，我好像一直都没有演过感情戏。我说这块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挺不擅长的，因为我挺 内心深处很渴望 感情戏，挺直男的感觉，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挺直男的。我说哎呀，可能是我的弱项。结果我就连接了两部谈恋爱的戏。第一部《妻子的新世界》演的是一个妻管严，就是我是那个妻。我总觉得 演的是妻管严的妻啊， 对，妻，对，我总觉得自己的老公要出轨，天天盯着老公的这么一个女人。然后她反正这个戏里面的人物线挺复杂的，我就不跟你剧透了，你到时候看吧，挺好看的。反正 跟大家推荐一下， 对，我拍的也很高兴。我们的导演特别厉害。导演他是有成熟男人该有的干练，和掌控， 又有20多岁小伙子的身体。哇，他 太神了，你真的是从外表兼内在全方面位的评价了一个人。 他是我称为男神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林和龙导演非常优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去围读，他跟别的导演围读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不让你读剧本，他就跟你聊人物。他觉得跟你聊通透了，你就知道怎么演了。然后下面你就自己去工作，跟你的对手去互动。为了这个对手啊，对手比较闷。我吧， 就是因为比较闷才能演那个妻管严，被妻管严的那个。 但是我俩是夫妻啊。 对啊， 不熟，我摸你一下，你都觉得哎，你碰我干嘛？怎么演？ 这就是常年夫妻的状态啊。 但是这对夫妻不可以，我们是这个戏里的喜剧担当啊，是很欢脱的一对。所以没事我就去碰他一下，当时其实。对方是对我有抵触的，就觉得这个女的干嘛。后来我也问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神经病？我说我告诉你，我要是不是为了人物，我碰你干嘛？我才不找你。天天找他对台词，对戏，我们俩去设计一些好玩的东西，再去跟导演碰。导演特别厉害，他是看完一遍剧本，他可以把所有的人物都捋明白。每一个人物，包括他选择的每一位演员，我们不是有去试戏吗？那个戏导演看过我们一些戏，他就对每一个人物都每个演员的表演方式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就知道你在这个戏里每一场戏会怎么处理。怎么演才是你的路子， 就是每个人的艺术创作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导演非常的熟练， 非常熟练。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可能前期他可能觉得你哪里好他会笑，哪里不够他会告诉你 啊，就是你可以完全从这个人的脸上看到我到底刚才那条行不行。 对，然后而且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人，你是对了他会夸你，你是不对了他会告诉你。 非常的直给， 非常直给。特别喜欢他。 好的，这个男神导演大家都记住了。 特别收工还会给我们做饭吃。我们拍主场景的时候，当时美术老师准备了很多菜，因为家里嘛，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是的， 说浪费了呀。导演说你们先走吧，在现场呱呱呱一顿做，今天做个蛋糕，明天做个牛肉饼， 哇，还都是高难度啊， 贼好。然后我为了回馈导演，我也腌了一罐子萝卜。第一次腌反馈还不错。 还会腌萝卜。 下次有机会我腌了带给你吃。 好的，记得带过来，而不是只带了一瓶水过来什么都没有带来，是吧？ 你要喝吗？ 我不喝，谢谢。好了，刚才聊到的是一个妻管严的剧，那另外一个可不可以不结婚？ 另外 一个是结婚了以后欢脱的夫妻，接下来的这部剧就不结婚了。 嗨，对，但是我谈了三段恋爱。至少三段。 很丰富。 很丰富，一下子给我谈够了。三个不一样的 男人。在戏里的恋爱，在戏里的恋爱。 对对对，在戏里的这三段不同的恋爱，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女性观众确实都值得看。 怎么说？ 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个关于结婚和爱情的话题。 就是在里面有哪些观点是你认为值得和大家探讨的？或者 我现在说了就都剧透了， 这是核心观点，是 吗？我还带着剧本来的。 我今天这个我们带的挺丰富的。好了，刚才听浩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他塑造的角色以及即将播出的剧，我们进一段音乐，音乐以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稍后见。在乎 天，轻柔在眼中缱绻，银河另一边，借月光凝视你容颜，别回忆，别伤悲，别为我留眠。若你能看见满天的星月，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一直在我身边，像一阵春风。 好了，欢迎回到主播的朋友圈。一首音乐过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是11月19号，然后刚刚过去了双十一。那浩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购物车。双十一你剁了手了吗？ 嗯，今年双十一好像没有给我剁手的机会，因为我在拍戏。 拍戏不守零点了是吗？ 守不了零点呀！我记得是。以前的双十一，比如去年刚好，现在双十一不都是10月20号开始抢购吗？ 是的， 直播间抢购 那不是更给你机会了吗？有了预售的机会、啊。 我的天哪，两个手机一起，一个盯着李佳琦，一个盯着薇娅，哎，算吧，给他们卖广告，没关系啊，全国人民都喜欢他们。那抢啊，抢完这边抢那边，然后让我朋友、你帮我盯着这，盯着点这个、等这个产品上了，你要帮我抢啊，我就拿这个手机叭叭一宿，一边健身一边抢。这边跑步机上、快点抢，然后有微信，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一会儿再跟你聊，啪，我抢东西呢。就是这么过的。等到11月1号结尾款的日子，就是我高兴的日子。 为什么？这不都是11月1号之前，这个刚结完尾款，第二天货都到了吗？ 11月20号只是给了个首付。 10月20号， 11月20号只是给了个定金。11月1号是结尾款的日子。 尾款人， 你抢的时候，对，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结尾款 的日子，给自己送了一个礼物。 我就是这么说服自己，没关系，生日嘛，给自己送点东西。但你要知道，在直播间你总会买很多可能你本来不需要，但是你又觉得可以囤的东西。而且他永远都不是说，哦，我买这一样东西我给你打折扣，而是我给你买这个东西之后我给你多少钱的券，它好像便宜了一点，又没有便宜很多，但是他会送你一大堆，放在家里根本就没有地方放。我现在家里已经成仓库了，放不下了。去年双十一囤的还没用完呢。 那这个总会买到一些特别心仪或者特别喜欢的产品吧？ 哎，我买了一个乳胶床垫，特别 能不能 给 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乳胶床垫是我睡过最舒服的床垫。 因为这个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 我觉得 这个 东西 还是应该 很睡眠不太好，容易。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反正我会， 我会。 然后心里想的事儿多呀，我可能躺在床上，我还想今天的工作我有哪些，我要自省，我要 自观自己啊， 对， 内省自观， 对，脑子还在转悠，今天发生了什么，或者明天我将会遇到什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人，不是一个睡醒再说的人。明天几点几点要干嘛，明天几点几点我要赶到哪里，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要准备一些什么，我都会在脑子里捋，所以我就会睡眠比较差。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乳胶床垫以后，就是每天躺在床上，我想明天我要干嘛， 过去了， 然后接着就睡过去了，是吗？ 安逸，就觉得那个床垫舒服。 然后从一个每天都要想好明天要干嘛的人，变成了算了，明天再想吧。 对，但我 没有机会了。 我一般直播间买的都是护肤品。 就女孩子可能是买护肤品会多一些。 哎、对。 这个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大家都买了点什么， 你们买了什么好东西， 对，也让我们来抄一抄大家的这个购物车，在双十二的时候也能够这个捞一波啊。聊完了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以后，请我们再继续聊回到表演上，聊回到这个表演和话剧还有电影，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话剧场或者在片场都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故事？ 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第一次走进广播电台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吧。 可以啊，没问题啊。这是第几次？ 好，这是第几次？大约是第三或者第四次。 哦，好的啊，哦，还不是这一次啊。好的， 不是这一次。我记得我之前在麻花演出的时候演《乌龙山伯爵》，去青岛，做采访，然后特别早，起来大家都懵登的， 就 我 早晨起来的节目， 哎， 是吗？ 他是录播。早上，我们三个演员，两个男一个女，我们坐在那里面的时候，可能男员没睡醒，然后人家主持人问我们说，你们这是第一次来青岛吗？你觉得对青岛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觉得青岛好玩吗？然后当时男演员说了一句话，当时没笑翻过去，他说，对，第一次来青岛，哎，我就想问你们那个青岛有没有是歌，就像比如我沈阳的啊，就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就我们沈阳的诗歌。 这是沈阳的诗歌吗？ 他说反正是啊， 啊，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歌呢，就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因为你把沈阳换成山东啊，山东啊，我的故乡， 好像也可以， 全都可以用， 哎， 就走到哪儿都可以说，哎，我来唱一首我们地方的诗歌，啊，北京啊，北京啊，我的故乡， 我是广州怎么，广州啊，广州啊，我的故乡， 对啊， 神经病， 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你都能说，是吗？ 可以。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就懵了，他说，哎呦，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他说啊，那那首青岛这里来，青岛这里来，不是你们青岛的诗歌吗？ 谐音梗是会被罚钱的，你知道吗？ 很廉价的。 就像这两天这个有一个关于北京话的冷笑话在网上非常火，就是有一单位招人了，北京人去面试，然后呢，那个问单位，就是怎么招聘啊？啊，单位说，您猜怎么着啊？就是谐音，您猜怎么着？谐音梗吗？ 对 啊，就冷笑。我只是讲个冷笑话。好的 啊，所以啊，我刚刚说完你不笑吗？你也都不捧场。 我已经讲了一个更冷的笑话来体现你刚才那个蛮好笑。 够冷了是吗？ 对 啊，你是这样的啊，完了，我的笑话都是冷笑话。我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们我记得我在麻花舞台上演过这么多年，我记得最深刻是腾哥和丽姐，那会儿我们是去全国巡演，明星场全国巡演，然后演的是也是乌龙山伯爵，然后当时因为夏洛特烦恼的电影已经播完了，对，腾哥是有一次是丽姐上台之后，腾哥下意识直接叫了他一句，马冬梅、 啊， 他忘了叫玛丽莲了。当时现场观众就很吃，你知道吗？ 当然，因为这个剧已经上了嘛，所以说大家有很吃这一套的。 对，就起哄啊，特别高兴，特别氛围特别好。而丽姐也是反应特别快，接了一句：“哎，夏洛。” 这种现场的 尤其是我觉得话剧是更考验人现场反应的或者是即兴的能力。 对， 对， 因为电影你可以重来，电影有没有这种即兴？ 电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 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现场我突然在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个点，或者我要改一句词儿，有没有过这种？ 那我们现场经常会遇到，可能演到这儿突然之间我就把这词儿改了， 嗯， 就对手可能把这句词儿改了，你看你怎么接。 嗯，就是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接？ 那就只能根据当下你的反应去接了，如果接的对了就接的对了， 嗯， 接的不对还好我们有 NG， 可以再来一 下。没有 NG 的。那但是话剧 的 话呢，有没有这种 话剧是没有 的上来？ 那太多了，特别是跟腾哥一起演。 嗯，比如说 我记得我明星场的时候，因为那次好像也是我跟腾哥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对手戏。 嗯， 第三句词儿他就直接说了，第一句就说了。 嗯， 说完我就寻思， 哦，第三句词儿放在第一句就说了， 就说了， 嗯， 张嘴就来了。 嗯， 完了，我还有两句词没说呢，那是，啊，那我就直接接第三句吧。 嗯， 我就接呗。 嗯， 结果我接完第三句，腾哥又聊回第一句。哇，跟我尬的呀。 那怎么接啊？ 就硬接呀。 嗯， 后来腾哥有一句话他就没说。 嗯， 我当时还想呢，在舞台上我就想我是接是不接。 嗯， 但是我又很担心说如果我接我跟他同步张嘴怎么办。 嗯嗯， 我就错过，当时其实也是我当时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 嗯， 我错过了最佳接词儿的时间。 就是其实这个时间是稍纵即逝的。 对， 嗯， 可能就一两秒。 嗯， 当你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嗯， 然后场子就会掉。 嗯，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影响。 嗯， 然后下来之后其实我挺难受的。 嗯， 我在想怎么办，那他到底腾哥是忘词了， 嗯， 还是他不想说那句词儿？ 嗯， 因为我不太知道。 嗯， 到第二天，因为那场戏是舞台上一共有三个演员，我跟另外一个演员聊了一下，他说这样，嗯，我帮你接那句词儿。 嗯， 因为他不接其实我不太好接。 嗯嗯嗯， 我就在想，我说这样，我说我等腾哥三秒两秒。 嗯嗯， 如果他不接我就接。 嗯， 或者你就接帮我接一下。 嗯， 如果他张嘴了就顺着演。 嗯， 结果上台了腾哥接词了又， 嗯， 那句他又说了 又说了 说了，我就接呗。 嗯， 哈哈哈，听好了，然后结果那个对手没听见。他又接，你到底是谁？又说了一遍。我的天，我说我就嘎着的那口气憋着嗓眼出不来，我的， 然后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哈哈，你听好了。嗯， 就是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算是小意外吧。 嗯，但是小意外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小改动，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有的时候这种现挂，可能现场的效果会更好。 经常会在现场，就是在舞台上笑到说不了词儿，大家。 就是自己演员在舞台上笑到说不了词吗？ 嗯，对，当时我们就是，哎，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 嗯， 对对对， 会笑场 是吗？挺实力派的。 嗯， 笑了一分钟啊，曾经有一场演出。哦， 那我觉得其实现场观众很吃这一套的。 对，这是难得见到的。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记得我当时进麻花的时候，嗯，有一些演员就会有习惯性在舞台上笑场啊。 嗯， 就是其实挺不认真的。 嗯嗯，哦，就是在舞台上笑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敬业， 就是从我们从院校毕业出来教你们。 嗯， 你们演戏就要活在规定情境。 嗯， 活在你这个人物里。 嗯， 这个时候是笑场的时候吗？ 嗯， 笑场的是你本人。 嗯， 对，所以我进麻花的时候其实我没什么经验。当时我记得王宁宁哥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观众花这个钱， 嗯， 走进剧场来看我们演出，还不是去看电影。 嗯， 他们是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 嗯， 我们一定要让观众，要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对得起他们。 嗯 嗯， 嗯， 所以我一直很认真，但是慢慢发现其实麻花的舞台它可能更自然。 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拘束和这个规则在。 后来发现原来这样可以给观众不一样的刺激。 但是会不会演完了这种剧以后散漫太久了整不起来了？就有的时候如果再让你去演一个严肃的剧或者历史剧啊，就这种比较严肃的话剧的话，会不会有点收不起来自己 啊？我不会，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反正我不会。 嗯嗯嗯， 我是一个一般笑场都不会第一个。 啊，就是一定都是 我一定会憋到最后，哪怕我的指甲已经把手快抠烂了，我一定会憋到最后。 就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对，我经常在现场把自己抠烂了，或者自己在咬自己的舌头，咬自己的嘴。然后凶，不用。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最我们笑场最厉害的一次是，就是那个青岛这里来的那哥们儿。 嗯。 我们当时在舞台上演出，他从门进来，有个门儿、他进来。门一打开，风衣一甩，特别飒，右脚往前， 上海滩的感觉是吧？ 往前一迈， 嗯， 左脚的脚趾绊到了右脚的脚后跟儿，就在他摔倒瞬间啊、哦！ 这是在就是演出期间吗？ 演出过程中啊， 那我觉得观众会认为这是一个包袱啊。 对啊， 嗯， 但是你知道他最神奇的是后面的举动吗？ 嗯， 他不能让自己摔，可是他已经摔倒了， 嗯。 他在趴到地上的时候用手在地上匍匐了2米、 嗯、 站起来了他没有摔倒 就是我坚持住了我没有摔倒大家没有发现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嗯、 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词说了、 嗯、 说完之后发现没有人接他的、 嗯、 所有的演员都背对着观众在笑、 嗯、 笑的都在抖 就一定是那个摔倒了以后一定要在地上做个托马斯或者做两个俯卧撑假装自己突然想健身然后再站起来是吗 这是我在舞台上遇到比较好笑的事儿。 嗯， 至于现场拍摄，其实好笑太多了，但是不是这么爆笑的点， 嗯、 所以可能反而没有那么 深刻的印象。 嗯，只是觉得哦，氛围很好，很开心， 嗯、 就是这样。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啊，只能请浩明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浩明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演戏的经历，然后他的剧、他的角色，以及还有哪些好玩的好笑的事情。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浩明即将待播的两部剧，希望大家到时候一个是去看看这个妻管严，另外呢是看看这个谈了三段恋爱的周末。 哎，你居然知道他叫周末？ 啊，做过功课你。 哇，酷！ 好了。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浩明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你。 嗯，那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拜 拜。 拜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